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116集，巡查武江。对方想来也是经常坐轿子出行的，从衙门到城门也没几步路，陈鸾就跑得气喘吁吁，直到唐范面前才勉强挤出一脸笑容。 大人，大人请留步，敢问大人可是左迁都御史唐范？ 你是？陈鸾忙拱手道， 下官吴江知县陈鸾，拜见大人。 陈县令，我既没有穿官袍，也没有表明身份，你何以那么肯定我就是唐范？万一认错人，岂非闹了笑话？ 大人龙章凤姿，仪表非凡，犹如鹤立鸡群，一望便知不是寻常百姓。下官听说朝廷要派下御史来巡查灾情，早早便嘱咐了城门士兵仔细留意，是以才能如此快地赶过来。 他年纪不大，看上去只有30开外，加上五官端正清俊，令人平添不少好感，是典型精明强干的青年官员形象。虽说大明开国至今，科举制度早已发展成熟，寒门子弟也有中举当官的，但总体来说，出身优裕人家的子弟能够得到的资源更多，他们可以聘得名师，有长辈教导，可以进有名的书院，最后能考中的几率自然也就比普通子弟高得多。像唐范这样，虽然家道中落，但他总归还是大家出身，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，陈鸾更不必说了。他的叔叔是南京户部尚书，他自己也在当官，所以虽为七品县令，却有这般出众的气度，也就不奇怪了。唐范听了他这番解释，只是一笑，也不多话。陈鸾本已预料等着他诘问，没想到这位唐御史却是异常沉得住气，只得又开口道， 大人此行远道而来，下官自当倾力招待。不过去年吴江遭逢大灾，如今元气大伤，尚未恢复过来，若有怠慢之处，还请大人恕罪。 无妨，你是东道主，自然由你做主，你怎么安排我们就怎么走。 那不如下官先带大人去瞧瞧灾民的安置情况吧。 唐范挑眉，他来到苏州之后碰到的三个人，苏州知府胡文藻避而不见，南直隶巡按御史杨继不在，眼下这位吴江知县身处漩涡的中心，反倒主动提出要带唐范去看灾民，堂堂正正，毫无遮掩粉饰的意图。唐范与其四目相对，只见陈鸾的眼神不避不闪，同样回望过来，露出微微一笑，带着询问之意。七品知县与四品知府似乎高下立现。那就请陈县令带路吧。 唐大人请。 陈鸾带着唐范等人来到城南，这里原本是一处荒废了的寺庙，现在被打扫干净，里面的佛像物事也一应被清理掉，改成一处善堂，原来的僧舍也都拆掉，用来安置更多的床铺。自然这些床铺都很简陋，只不过是草席铺在地上，然后人躺在上面盖上一床被子罢了。不过对于那些原本无片瓦遮雨的灾民来说，现在这个能够遮风避雨 又能吃饱穿暖的地方，已经犹如天堂了。唐范他们过去的时候，正巧赶上午饭时分，粥水是由官府派人熬制好之后送过来的。灾民们排成长队，拿着碗等待轮到自己，并没有发生唐范想象中那种嗷嗷待哺、哭天喊地的情形。陈鸾给唐范解释道， 这粥是按照一天两顿派的，中午和晚上各一次，现在的灾民人数已经减少许多了，今年以来有不少人都开始陆续回家，所以现在秩序尚可。先前还发生过几回为了分到更多的粮食而抢夺商人的事情。 汤范点点头，就着错身而过的灾民手中端着的碗望去，微微蹙眉，这粥好像太稀了些。 哈，好叫大人知道，如今县里的粮仓能拨出来的下官都已经拨了，剩下的一些已经作为税粮上交给南京那边了。县里现在的粮仓其实早就搬空了，您若是不信，下官可以带您过去瞧瞧。 汤范没有与他说话，却拉了旁边路过的一位老者询问，这位老人家，你从何处来？老者抬头看见唐范，又见到他身旁穿着官袍的陈鸾，颤巍巍便要跪下行礼。唐范自然没让他这么干，一把就将人扶了起来。老人家请勿多礼，你从何处而来？ 小民自城外逃荒而来，多得本县老父母慈悲为怀，开城门放我们进来，使得我们有片瓦遮身，又不至于饿死。老父母在上，请受小民一拜。 说罢那头便拜。陈鸾微笑着扶起他， 老人家，方才没听到唐大人说吗？请勿多礼，此乃本县应该做的，既然身为父母官，就应该做我该做的事情。 老者微微应是，神色拘谨，捧着碗不敢接话。唐范见他手足无措，便让他自去了，一面问陈鸾，苏州府不是有拨下粮食吗？ 哎，根本不够。实话与您说吧，吴县那边也遭了灾，因为是苏州府治所，所以就先紧着吴县，结果我们吴江县倒成了后娘养的了，拨下来的粮食只有30担左右。 怎么这么少？ 这些都是有案可查的。大人，这边请。 他带着唐范来到县仓，命人打开大门。唐范一瞧，里面果然空空如也，半粒米也没有了。陈鸾又拿来粮册给唐范看，在苏州府拨粮那一款后面，的确明明白白写着30担。现在给灾民的粮食还能发几天？ 大概还能维持3天。 那3天之后你打算怎么办？ 下官打算去向县里的粮商们借粮。还有，如今湖水已退，田地已经可以重新耕种，下官准备让人将灾民们分批劝回去，毕竟现在也只剩下了几百人了，总要容易一些。而且如果能够回家，除了那些地痞无赖，一般也没有人愿意死耗在这里，所以只要向粮商们再借2-3天的粮食，这就足够了。 他们肯借？ 他们自然不肯，不过下官威逼利诱，总还能让他们掏出一些来。 洪崖可谓能力也。之前称呼陈县令是公事公办， 如今改成了字号，顿时便亲近许多，也间接表达了唐范的态度。陈鸾拱手道： 不敢当大人赞誉，此为下官分内事，无非尽忠职守罢了。 唐范拍拍他肩膀：尽忠职守这四个字说易做难，多少官员也未能遵守，你能做到这一点实是不易，回去之后我定当如实禀告，不会让你受委屈的。 大人言重了，知府大人其实也不容易，遭灾的县有好几个，肯定有轻重缓急之分，下官可以谅解。 但据我所知，遭灾最严重的也就吴江与吴县两个地方，而且之前吴县的灾民听说吴江这边提供的粥水更充足，就都跑到你们吴江来了，可有此事？ 灾民的确超过预期，所以吴江这边才捉襟见肘，否则若是依照平日的数目，县仓的粮食应该是够用的。正因为此事，南直隶巡按御史杨继才会弹劾下官，不过后来下官对他解释明白之后，杨御史也就没有再多做纠缠。 此事我自会找杨继证实的。陈鸾带着唐范在城南各处转了一圈，回答了不少问题，俱都条理分明，令唐范面上的笑容愈发和煦起来。与谈吐不凡进退有据的陈鸾相比，行事慌张多有古怪的胡文藻不仅落了下乘，而且显得分外可疑。唐范在吴江县留了顿饭，陈鸾招待的也都很简单，并没有因为唐范过来就大鱼大肉，自然也不会太过寒酸。陈鸾、唐范、陆灵溪和钱三儿，加上陈鸾那边跟着作陪的两个人，七菜一汤都是常见的菜肴，却做得十分美味。抛开官员的身份，唐范与陈鸾出身相仿，两人也有不少话题可聊，席间自然宾主尽欢，一派祥和。饭后唐范谢绝了陈鸾的陪同，说是自己在县里再看看就回去，让陈鸾去忙公务，不必作陪。陈鸾也没有坚持，客气几句之后便告辞离去了。看着陈鸾远去的背影，钱三笑嘻嘻地感叹： 啊，这才是光明正大的官员气度呢，小的瞧他身上与大人倒有些相似之处。 你看呢？唐范转向陆灵溪： 殊为可疑。 不错。唐范敛去笑容，脸色沉了下来，完全不复方才春风和煦的模样。这人恐怕比胡文藻还要难以对付。钱三儿很奇怪： 大人，陈鸾有何可疑啊？ 他根本就没看出来，在他眼里陈鸾言行正常，可比胡文藻好多了。说话的是陆灵溪： 我们刚进城，他立马就知道了，说像他说的那样，早早得知我们可能会来，所以让城门士兵留意，我是绝对不信的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早在城门那边，士兵就会直接拦下唐大哥，请陈鸾来见了。现在分明是他早早派人跟踪我们，所以对我们的行踪了如指掌，这一点足以说明他动机不纯，对我们没有说实话。 不错，还有一点，我们在善堂看见的那些灾民衣裳都很干净整洁，说明是新换上去的。但不管善堂的条件再如何好，也断然没有官府出钱给灾民买衣服穿的道理。你们还记得我方才拦下一个老者询问的事情吗？见两人都点点头，他笑了笑：你们可发现他有什么不妥？钱三儿挠挠头，他的确没有留意这种细节，自然答不上来。陆灵溪却道： 那老者表现有些奇怪，原本表现得很拘束， 对他却异常留恋，像是提前备好的似的。而且我瞧见他时不时总会去看陈鸾，若说老百姓没见过县太爷，因为稀奇所以多看几眼也就罢了，但那人的眼神却很奇怪，感觉就像 他皱着眉想想一个合适的形容词，唐范接道，就像在看陈鸾的眼色。陆灵犀一击掌， 啊，对，就是这样，唐大哥真是心细如发，算无一策。 汤范对他时不时就要卖力夸赞自己也已经麻木了。严格说起来，陆灵犀也不是在拍马屁，就算是，那他溜须拍马的功夫也实在是太拙劣了。若真是溜须拍马也就罢了，偏偏陆灵犀满腔真诚，锲而不舍，逮着机会就要对唐范表达一通令人啼笑皆非的倾慕敬仰之情。几回下来，唐范早就学会了听而不闻。唐范看了他一眼，一清， 啊，唐大哥有何吩咐？ 你应该早就知道有人在盯着我们的行踪了吧？陆灵犀非但没有否认，反而很痛快地承认了。 是啊。 那你怎的不早说？陆灵犀很无辜。 我以为你一开始就知道了，只是不想打草惊蛇而已。 汤范瞪着他，后者既无辜又委屈，带了几分讨好道， 可是你之前也没问啊，大不了以后你想知道什么我都告诉你好不好？ 汤范无语片刻，说吧，你还知道什么？ 在官驿外面有两拨人盯着我们，一路跟着我们到这里来。 两拨？陆灵犀点点头，很肯定地说， 两拨。 你确定不是同一路人？ 不是，你也知道学武之人耳目总要比平常人聪明一些，其中一拨很可能就是陈鸾这边的，另外一拨我就不知道了。 会是东厂的吗？ 也有可能。 汤范沉吟片刻，我们先回去。钱三儿一愣，他还有些云里雾里。 去哪儿？ 先回无限，然后再回来。回无限做什么？唐范没有解释。然而，等唐范回到无限官驿的时候，就被告知，南直隶巡按御史杨继回来了，还过来拜见过。现在他人呢？唐范问官驿的伙计。 杨御史就在官驿里，没出去过，预备着大人您回来要召见，让小的等在这里。若是瞧见大人回来，便先过来询问一声，若大人要见他，小的这就去请杨御史过来。 唐范点点头，去请他过来。比起陈鸾，杨继就有点其貌不扬了，他年纪还不到40，却已经半白了头发。不过这不是累的，有些人生来便是少年白，但因为杨继身形瘦小，所以无形中又增加了不少沧桑的痕迹。 下官南直隶巡按御史杨继，拜见左迁都御史唐大人。 杨继行礼道。唐范摆了摆手，杨御史免礼，请坐。三儿，奉茶。唐范与杨继素无交情，也不准备绕圈子说废话，待二人分头落座，他便问，杨御史这是有要事？杨继侧坐半个身子，拱手道， 下官先前去昆山县巡视了，未能与唐大人碰面，是以回来之后听说大人找过下官，便前来拜见，没想到大人又去了吴江县，幸好这回没再错过。下官知道大人此来是为了巡查吴江饥荒的事情，正要与大人禀告此事。 唐范端起茶盅喝了一口，颔首道，你说吧。 下官奉命驻守苏州府，去年太湖泛滥，吴江吴县等地饥荒闹出不少人命， 下官赶往那几个地方之后，发现吴江的情况最为严重。当时下官也是莽撞，未经调查便认定吴江知县陈鸾玩忽职守，拖延救灾，所以上书弹劾。唉，结果后来却证明是下官错了。